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档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嗱，咁咧就最近啦，前几日啦，昌昌就写一篇文啦，就非常之hit 啦，就好多人去 share 啦，就系关于即系928当日当晚，咁就第一个嗌话即系啲差佬咧就射橡胶子弹嗰个咧系边个咧？咁啊，佢就即系出咗好多证据啦，包括啲即系嗰啲无线新闻啊、嗰啲片啊，或者佢啲声带啊，都证明咗系黄杨达第一个讲，就系话咧。就現場有對橡膠子彈，仲話要證實咗嘅。咁唔單止咁樣添，咁今日咧，我哋花生谷嘅谷友咧，咁亦都有人就曲咗或者係 cap 咗當日熱血時報有一張圖，就話即係有個報導啊，就係話已經證實有橡膠子彈咁樣樣。咁好啦，即係橡膠子彈呢樣嘢咧，最後尾咧就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證明係冇咁嘅事嘅。 重回歷史現場嘅時候咧。其实黄杨达当时咧，9月28日晚， 好似你有正面交锋喎、啊，你同佢 迈向29号凌晨嘅时候咧，就真系正面交锋啦。因为点解咧？我同佢相距大概系100尺以内嘅距离， 系 就系大家互相揸住个闹 speaker。 系 当时候咧， 系咪互屌？ 就佢冇同我互屌，但系佢班人有同我互屌，亦都有同我即系一齐嘅人咧系互屌。 佢咁远细海嘅，永远揦渣嘢，搵啲黑细嘅做嘅。 咁当阵时我又点咧？因为我纯粹咧，第一我系冇真凭实据，同埋咧我系因为我有运动嘅经验咧，呢啲咁嘅嘢咧喺现场里边咧系谣言四天满天飞嘅，即系四散嘅啲谣言一定会。如果未真系有条友，即系真系中咗粒橡胶子弹走埋嚟同你讲，我而家系中咗橡胶子弹嘅话咧，我觉得系唔应该咧系乱咁宣布呢样嘢。因为点解你宣布呢样嘢嘅话咧？最后嘅结果系会点咧？系令到啲人咧系惊，而系最后散去嘅。而当阵时咧，我一睇到喺 Facebook 学联即刻宣布咧，就系话有橡胶子弹嘅情况之下咧，所以叫啲人散去嘅话咧，我即刻打去闹学联嘅。我而家先讲出嚟，咁学联咧仲唔知有个女仔，我唔知边个咧，就系咁喺度同我解释。我话得啦，算啦，大佬。而当阵时仲有边个啊？陈淑庄嘅咁。 系陈淑庄啊，佢 系周围叫人哋啊。系离开啊！话有橡胶子弹，我话大佬啊，姐啊，你系咪中咗啊？佢话唔紧要啊，唔紧，即系佢嗰阵时候咧已经系即系疯狂晒， 喊 Q 晒啊嘛！ 疯狂晒， 我记得 唔紧要啦，我咩啊咁？我咩咩啫？系咯，嗰个系 fact 嚟噶嘛？我话嗱，你俾差佬因为揸住 banner 误导咧，系唔出奇嘅。但系你从个客观环境咧，好容易分析嘅啫。除咗因为我哋过去有个经验就系、是，因为你天安门广场日日都有啲咁嘅谣言噶啦。咁同埋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是，喂，你個運動啱開始，差佬嗱，你試下逆地而處，你係當權者嘅話，我而家要落一個決定，就係要驅散呢啲人群。我先用催淚彈冇效嘅話，都要隔一段時間啊，先會轉一轉個腦筋，就諗下第二招嘅方法啦。點會係即晚會即刻做呢樣嘢㗎？同埋當陣時唔係有幾十日喺度啊嘛。是第一日嗰几个钟头咋嘛咁快嚟你唔好当人傻咗先啦㗎。所以我一路都估计㗎佢嗰陣时候嗰个警告嗰个牌呢係有两面嘅。一面就话而家我会消耗催泪弹啦。另外一面呢就话呢警告我会开枪咁其实係嚇你哋班友。真係嚇你哋。因为如果你试下用一个正经嘅分析如果你香港开橡胶子弹枪是好大镬一件事嚟嘅。喂，占中都阿爷都已经好紧张，好紧张啦。如果佢喺呢一个咁嘅运动里边，争取民主运动里边，你系喺全世界嘅人嘅目光里边，好似六四天安门咁样，好大镬嘅，系揽住同我哋香港人一齐死嘅。喂，你系佢会唔会揽住你嗰700万人死啊？梗唔会啦。喂，呢啲係好基本嘅政治嘅分析嚟㗎嘛。所以當日黃仁達同我哋對戰嘅時候，我用中英文講，因為我知道嗰陣時候有鬼仔喺度嘛。 我係冇即係呢一個嘅所謂嘅rubber bullet。不過嗰陣時我噏鬼錯咗啊！屌，我又掛住講 tear gas 啊，即係所以我講咗兩次啊，大佬屌！ 唔係，不過阿昌嗰篇文咧就唔係講你嗰個情況嘅，咁佢就話即係夜晚就七點鐘零一分嘅時候開始嘅，咁啊即係個群眾裏邊咧就陸續會聽到阿黃楊達指揮嘅聲音啦，然之後去到19:07，即係7:07啦，就話佢重複幾次就。警察咧已經停，警察停止使用暴力，咁然之後咧就話我聽聞幾示威者已經中咗槍啦，咁啊19:08咧就話即係慢慢扶好佢唔好跌，跟住咧就話警察已經開槍，啊警察可恥，再隔咗一陣咧再叫警察已經開槍，咁咧然之後就話啦，就呢19:09就係話。呢、這個依度係緊急救援中心，警察已經施放催淚彈同埋曾經發射橡膠子彈。咁呢段片呢即係其實大家可以睇返我哋即係喺花生新聞網呢嗰篇文，然之後再睇返啦。咁有晒片嘅。咁但我唔明白啦，即係其實呢啲熱狗呢即係包括。 乜仲有咩好 defend 呢？你話你冇，你話俾我聽我係插咗，我冇經驗，我唔識，係一件事啦。咁你咪認咗佢，因為你係真係講過啲咁嘅説話嘛。但係我會批評你嘅地方就係，如果你咁樣講，你係一個違反事實咁講，係製造緊群眾嘅恐慌。 想散水係你喎，想散水係嗰條友喎。屌你老尾，即係其實佢講嗰啲咁嘅嘢，製造恐慌，係令到大家散水嘅，就係佢啊嘛。 喂，同埋佢哋係有跡可尋噶嘛。佢哋成個做法，第一，佢哋係批評咗成個佔中運動咧。是超过一年以上， 嗯 嗯， 由戴耀廷讲到呢一个嘅占中正式启动， 搞埋舞台剧添呢班友， 七一人哋即系演练即系占领，亦都系完全冇参与嘅，系咪？跟住咧，而家你一开波啦，见到你搞到个势啦，人哋罢课啦，跟住咧喺林正式佢哋启动呢个占中之前嗰晚咧，先至走去 K F C。 嗯， 另外呢冲出马路嘅带头都唔系佢。而家就俾多个证据出嚟。係、不断制造緊恐慌，俾人听已经用緊橡胶子弹。其心可诛啦、再加上你有冇发现呢，其实阿通呢猜系即係心急咋嘛。人哋一早 book 定咗个机位系准备去台湾避难㗎啦、你睇下边一个当日已经系一系就去咗外国未讲得返嚟嗰啲人。全部都是有事的啦，阿爺是按了掣叫你們不要參與這場運動。阿哥陳偉業就這樣，黃毓民就這樣，是不是？我都不想name的這人的名字本來，但大家看回的時候究竟哪一個是受人操控呢，在背後、而這班友告訴你聽有橡膠子彈的亦都是客观上是同你打散的运动。而跟住落嚟嗰啲嘢我讲了好多次啦。包括佢哋即係讲勇武啊，包括贴大家啲 posters 啊，包括闹你唱歌啊，包括焗你班升级啊。其实不断喺度制造成个运动呢係最后失败嘅结果。呢个係佢哋最可耻嘅地方。 内战内行。 所以我同大家讲，再讲一次，佢一个同弊嘅两面。同建制派一个同弊嘅两面，混入你嘅阵营里边搞弯你，系仲容易过建制外边咧。 好啦，我哋 对战 呢个占领初期咧，就话系判死咗一样嘢，就系话佢哋迟早呢班咁所谓自称嘅本土派啊、勇武派啊，即系最后屘都会同啲蓝丝啊、同啲建制派啊会师啊嘛。咁最后屘就系啦，系咪？即系要去抗拒啲黑警嘅时候，你一班咁嘅勇武派啊、热狗啊嗰啲全部唔见踪影嘅。咁但系咧，泼冷水啊、拆大台啊，嗰啲又不遗余力嘅，做啲咁嘅嘢系。咁所以其实你话即系我觉得你佢我唔明而家热血时报啊，即系勾达啊嗰啲，即系搞咩？即系雨伞失败录啦。其实讲紧自己咧，定还是系讲紧人哋咧？ 唔係，佢想製造一個現象，製造一個俾大家嘅感覺，就係咧，無論我哋點樣搞都好，我哋都係唔夠共產黨鬥嘅。嗱，你諗下，嗱，如果我哋抽空，我哋唔係反熱狗嘅角度去，即係喺街頭見到一本咁嘅書，普通人嚟嘅啫，雨傘失敗錄擺喺個書局嘅當眼嘅地方，一般人睇完之後， 係咯，搞咁多嘢咯，又公民抗命咯，咁多人俾人拉咯，跟住又俾人揼咯，頭破血流咯，係咪啊？又搞到冇得攞 A 咯，係咪啊？爭啲畢唔到業咯，咁我仲搞嚟做咩咧？继续制造呢一个失败主义咯， 我哋 雨伞失败碌就系咁嘅目的嘅啫。 我系闹白噶，投完拍反对票，拍拍啰柚就走咗去宣扬失败主义。其实 冇错啊，系另外一个铜币嘅另一面嚟嘅啫嘛。咁大家冇意志再去继续抗争， 咁所以阿岸伯好似话当其时喺现场啊，系嘛？就话佢自己都目睹 佢，我见到佢啊。我见到佢，我同佢讨论呢个问题，佢又走嚟同我讲，因为佢知道我揸住嗰个麦啊嘛。我话我一早讲咗，你放心啦。屌我啲难听讲就系即系有自恋啦，我经验丰富啦，大佬喺咁嘅现场嘅时候，有人中咗橡胶子弹，点会唔冲埋你嘅大台度话俾你听？我中咗橡胶子弹，而家好驱杀去散啦。 但 系 我就觉得即系呢个阿鸠达咧，个破坏力有限，最多都系影响到几十人啫。你 我唔系， 你真系耻笑佢话佢冇影响力 啊！你错啦，嗱，岸伯咧就系用即系用一个善意嘅猜度，佢话我相信黄杨达由于欠缺经验。当时就只系陈 no more no less， 并非出于不良用心。佢作为未来嘅领导人物，系需要总结经验、深切反思，而唔系文过识非就有口妄言。 一系就话佢影响到几十人，因为一系就话佢系即系未来领袖。咁你讲紧边样先啱噶？点解会自相矛盾？同一段文字里边 冇自相矛盾，系先抑后扬。 跟住我最惨，我见到嗰班友仔同佢 defend 嗰班友咧，仲好笑啊！全部话咧，即系我哋即系热血时报啊！喺未雨伞运动之前咧，30000个 like 就而家有30几万啦，证明好掂啊！咁你咪动员嗰30几万。其中嘅四分一或者五分一出嚟， 你整个零头都好啊，大佬啊， 吓搞呢个勇武抗争我睇咯， 系 你得嘅话就 你讲翻转头，好似我记咩928定几时就系阿长毛咧就接受明报嘅访问，佢都话喂而家呢班咪勇武派喂冇人拦住你嘅，点解你唔自己走去做咧？ 系啊，勇武派要答呢啲问题噶，唔好成日咧做我哋嘅菠萝鸡先啦。我搞起呢个运动，你就走嚟拆我台，系咪啊？就搞我搞事，就焗我哋，就叫我哋帮你激进。喂，对唔住，呢个场系我嘅、哦，好似我喺旺角咁讲，喂，呢个场我哋嘅、哦。喂，你自己搞个另外一场啊，大哥。咁你唔问你自己尖沙咀，点解咁快灰头土面走咗去？点解咁快执包袱？你将嚟攞我个场，你想做你想做嘅嘢，但你又唔做，你叫我做啊！你话你喺我个场度做你想做嘅嘢，你走去揼柒差佬，好嘢，我都话你好嘢。而家就系你嚟咗我个场闹我，点解唔做你想我做嘅嘢？咩道理嚟噶？呢个系我真系第一次见，真系。 咁你谂下呢班人熟读共产史，唔系共产党历党史噶嘛？共产党当年就系玩串国民党嘅场，先至即系而家人民人冇喺度咯。 因为你日日咧喺度咁样搞事咧，真系好 Q 讨厌。你谂下今朝早11我冇去啦，我去晏昼一场。喂，长毛年年都去搞11国庆噶啦，你又走去踩佢场？喂，我真系见到觉得喂呢班人咩人嚟噶？喂，你梁国雄，你长毛，你要争取 即系私怨大过天啦、啊， 结束中共一党专政，你翻大陆啦。 唔系，即系嗰个 moment 咧，今朝早咧，大家嗰个共同矛头都系共产党噶啦。咁但系咧，你一见到啲所谓左交咧就上头，咁然之后咧就记住，即系其实系搞社稷，就唔记得搞呢个中共啦。 唔系，我睇翻佢成段嘅片段啊，又喺岸伯嗰度睇到嘅啫。 啊，即系。 喂，成段个片段，佢边有讲过香港独立建国啊？佢边有讲过佢自己本土派嘅纲领出嚟啊？佢全段嘢就喺度闹长毛啫嘛。喂，如果你唔认同，即系你自己系中国人嘅身份，唔紧要。 咦，话喺共产党面前闹长毛啊？哇，呢个似系向呢、這个吓、啊、主人表忠咁样嘅做法嚟嘅，呢个似。 喂，你系，所以我话一个铜币两面咪就系咯，建制派咪咁闹咯。不过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嚟闹啫嘛。喂。建制派或者系当权者最笃眼笃鼻嘅就系当我国庆嘅时候，你条契弟嗌国殇，你叫我结束一党专政， 你叫我即係開放民主，你叫我釋放劉曉波劉霞，喂大佬，我次次痛啦、啊！哇，而家有呢班友掂啊！喂，我唔係中國人咁樣，我完全冇意見，你認唔認同自己係中國人？人都有好多身份嘅，係咪？ 喂，但如果係本土派嘅話，佢係咪應該要紀念當日南丫島海難嗰班傷者死傷者？ 同埋，如果你係本土派嘅話，點解你揀十一啊？关你咩事啊？ 喂，我答到 嗰个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唔我唔觉得关我事噶、 啊。 我唔觉得关我事噶。如果我唔认为自己系中国人，或者我唔支持共产党嘅时候，我只有去抗议嘅啫。 唔系、啊，本土派系要喺金紫荆广场嗰度做呢个十一南丫岛港商嘅一个悼念运动嘛。 或者你可以拣呢个香港重光纪念日都似啊。 嗯， 或者你咁归英嘅。你系咪揀呢个当年签南京条约嗰日啊？你一路吹啊，话香港应该独立啊，或者签中英联合声明嗰日啊？ 嗰、那个要读书噶，本土派唔读书噶。 咁唔系讲唔使读书，嗰度搵个日子出嚟啫 ，Google search 到噶啦。我而家唔记得啦，基本法通过嗰日啦。我香港要独立嘛，香港同香港，中国还中国嘛，互相推介嘛，关我咩事？喂，而家个问题就系、是。长毛的指标就好清楚啦，个矛头好清楚啦。当你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党专政嘅情况之下，庆祝啊国庆，我嚟踩你场，喂你老板，你就同我倒米啊！你喺侧边系咁掹我啊，大哥。咁你真系帮紧边个做嘢，大哥？我真系唔明呢班人，我唔知佢系真心交啊，定系还是背后有阴谋啊？如果你真心交嘅，我原谅你。当你傻嘅，送去青山算啦，即系劝你即系食药啦，大佬。如果你真系背后阴谋嘅，呢班人系好可耻咯。共产党都唔敢亲自去做嘅嘢，你自己做晒出嚟咯。 嗯，喂，好啦，讲下第二啲 topic 啦。 唉、哎，真系老实讲，呢班友即系留翻菲律宾监察院搞啦、哎，我唔搞啦，真系。 喂，咁啊，即系关于李嘉诚，我哋去段片先啦。 真唔错。 被官媒批斗足成个月，前日终于发成三板纸、千七字嘅回应。 早晨 。 成功系因为即系而家同中央嘅关系即系有变啦。 好啦，多谢。 即系咁快官媒有翻 平？你以为咁就走得？ 官媒人。 你唔讲，官媒仲有说话未曾讲。寻日又发功啦！环球时报寻日发表社评，话你嘅回应显得你在乎内地人对你嘅睇法，又话你喺人民眼中已经由爱国爱港嘅商人变成逐利第一。针对你嘅新舆论，只系将你去神化，唔系敌视，以为还是走出嚟打个圆场啦。但系字里行间暗藏小李嘅飞刀。还是话你可能惯咗传媒对你嘅褒奖，但系内地舆论变得多元，你本人有啲要适应紧啦。如果唔系，点会由以前嘅咁讲？ 嗱，我一句，我爱香港，我爱自己国家，绝对唔会自知。 变成而家嘅咁讲啊！ 你家系咪好痛啊？ 我乜嘢都唔好讲。 OK， 但是他们说你过桥抽板啊。 是咯，是不是会不会很不忿气啊？ 不你们好啦，你走啦，对不起啊，多谢你们来啊，拜拜。 OK。 成哥真係好欣賞佢，即係喺咁樣嘅環境裏面咧，依然係處變不驚。 我覺得好笑啊！即係呢個《環球時報》咧，即係仲要係即係嚇、啊、最要 踏多腳， 踏多腳呢、這個叫一錘定音咁樣啦，就話要去神化。點樣去神化咧？就會話俾大家聽，你係一個逐利第一嘅商人，就唔再係愛國愛港啦。喂，大佬啊，即係香港人從來都覺得佢係一個逐利第一嘅商人嚟㗎啦，大佬。即係如果你覺得佢係一個愛 愛國愛港嘅街舞咧，即係喂老實講，即係呢個從來都唔係第一次嘅。我記得嗰陣時好似話中英聯合聲明之後係嘛，佢已經係有撤資嘅意圖㗎啦，已經係即係錯過咗喺香港咧，即係其實係買資產啊，即係或者係呢啲買地盤啊，即係其實係即係地產上面嘅投資咧，佢已經係錯失咗良機㗎啦，已經。 喂，同埋即係今次你公平啲對待即係李嘉誠，喂人哋係切頭切尾一個商人嚟㗎嘛，喂商人嘅就係認錢就唔認國。认钱亦都更加唔会认人， 资本冇颜色啊嘛。 喂，当权者一个角度嚟讲，就系即系佢安抚嘅啫。你唔好搞到我，你唔好阻住我做生意，我就 OK 啦。喂，所以李嘉诚好省噶，英国佢都捐钱俾保守党嘅、哦，系嘛，佢都会捐钱俾工党嘅、哦。 佢曾几何时都大大声讲，佢最中意投资，投资咩咧？民主有法治嘅国家。咁、其实一早已经 announce 咗啦。 因为点解咧？嗰啲系比较有公开透明嘅一个制度。佢嘅转变嘅时候咧，都系会经过一段长时间嘅酝酿喺政策上面。我意思系，即系嚟话突然之间，你除非系搞革命嘅啫，我先会。定一啲好苛刻嘅條款，即係對住啲商界包括嗱，我講翻我哋嗰啲立場嗰啲嘢啊，咁最高工時，你突然之間定即係八小時一日咁，係嘛？一個禮拜只係做五日嘅啫，咁樣你唔會突然之間噶嘛？我哋嘅社會係會經過一段長時間嘅討論噶嘛？例如話退休保障咁，喂僱主可能要假設供5% 或者10% 嘅，喂你唔會突然間跳出嚟噶嘛？是独裁国家才会的嘛，因为一个民主的社会好像阿龙那样有法治的，那我会经过这个的諮詢、酝酿、立法、讨论，同埋是期间有一个民主的选举，让公众去做一个选择的嘛。喂，对商家佬来说没所谓，你咪立咯，不过我会 lobby 你，叫你不要立得咁苛刻，不要增加我经营的成本。喂，这样是自然的啦。那李嘉诚是接头接尾的商人。咁一定係咁做㗎。 李嘉誠唔只係切頭切尾嘅商人，佢係切頭切尾唯一喺香港裏面可以踏足國際社會嘅商人。 冇錯啦。同埋你諗下，佢喺港英嘅年代吃得開。喂，港英嘅年代吃得開嘅華資嘅商人，點解佢嘅花名叫李超人？喂，就係、是、因為佢能夠，例如假設啦，即係例如呢、這個海怡半島間時嗰個係咩即系卖港灯嗰阵时候个电力厂嚟嘅啫嘛，咁咪改变到你用途咯，咁你梗系有啲手腕噶啦，你都有啲计仔噶啦，如果唔系你点可以做得到呢样嘢啊？ 喂，以前有个高官叫钟丽国咧，佢自己爆出嚟噶， 你谂下，你家我而家住嗰度诶汇景花园，佢咪同地铁合作噶咯？蓝田上盖物业啊嘛，系佢搞起先噶，嗱，我哋争佢一件事， 系， 喂，佢真系有啲计噶。我读紧嗰阵时嗰间中学，喇沙书院，佢咪同你换咯。嗱，你俾半忽地我喺碧华花园，跟住我同你建一间即系东南亚第一嘅中学嘅体育设施，知你包契弟中意玩运动啊嘛。 政治从来都系谈判噶啦，都系一个交易行为嚟嘅。 佢系李超人嚟嘅，你睇翻个历史，我求其 call 几个例子啦，佢无数啦，咁多嘅例子啦。喂，同埋我喺呢个节目里边嗰阵时候都讲过，佢所谓。转咗嗰个嘅incorporation， 即係叫做间公司嘅注册地去巴拿马。其实冇关系㗎。 巴姆达啦。 巴姆达 ,sorry 啊。係冇关系㗎嘛。喂，你睇下香港嘅上市公司，你扫落去啊，包括好多嘅中资都系巴姆达或者系巴拿马㗎啦。 佢 tax haven 啊。 咪係囉，有咩咁咁关系啊。问题就在于佢因为呢一个消息连随住佢可能会卖这个百佳，因为如果我是李嘉诚我都会想，百佳其实不是赚很多钱的嘛，很无利的嘛，即是几百万，那些是什么数呢？ 对李嘉诚来讲，屌，唯一的可能就是真的好像他这样讲，现在我如此商家佬，我帮手请下人啦，大佬。帮你领回顶下你租啊！ 唔系，不过我觉得即系 托高你租金 啦。李嘉诚咧，其实佢喺佢自己篇声明嗰度咧，即系我见到852都出过两篇文章，其实去即系 highlight 咗啦，就系话，咁佢喺嗰篇声明嗰度讲就系话，呢个李嘉诚系坚定不移，系对中央既定嘅政策咧，系即系嗰个改革开放系坚定不移支持啊嘛。 不过系有弹书咯。 就是改革开放咯。 咁同埋致力优化营商环境有信心，咁亦并不相信文革式思维复苏。 哇！呢句说话真系弹你啦。 个别人士嘅言行就不代表国家方向。咁 即系串呢个环球时报啦。 嗱，佢就以佢李嘉诚咧就尝试咧就其实咁样做，就系、是、其实咧就将呢啲即系张晓明啊去讲呢啲嘢咧，就入佢个人做嘅啫。 喂，你好简单嘅啫，你可以睇咧就系中央。对港的强硬牌，包括刚才你讲的张晓明、梁振英之流，是归埋一类咯。他这个回应就是这样啦。第一，我支持你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咪？我相信这些咁嘅批评我的言论，不是代表中央的立场，即是同你归边啦。政治上打埋呢班友仔，是一个方向嘅。我依然是所谓爱国爱港的立场嘅咁样，咁咪自己封咗蚀本门咯。咁但系问题，点解呢班都要搞佢？我觉得就系关键。 问题就系你觉唔觉得呢样嘢咧系一个个别例子先？嗱，因为其实佢都觉得就系话嗱，如果讲文革啊，即系好似李嘉诚讲嘅文革啊，咁我哋分几个阶段去睇啦。即系喂，你而家唔净止系斗李嘉诚。咁我哋見到就係話反佔中已經鬥學生啦，係咪？即係呢個陳文敏嗰邊個委任啊，就已經鬥老師啦。 所以呢次咧唔係第一鑊噶啦，你諗下 一連串嘅行動嚟嘅。 佔中之後，當環球時報發表佢嗰個嘅評論文章嘅時候，都係鬧緊話香港嘅商界點解唔出嚟表態啊嘛。 嗯，哦係啊， 啊李亞龍仲話幫我聽，你記唔記得當日？就是老董帶了班商家佬在佔中之後上去面聖的嘛。 是啊，之後出來又不講嘢啊，那班人。 都不講啊。李嘉誠和這個所謂我剛才我劃分的張曉明和梁振英這一班的就是自港的一派就是強硬派呢，其實根本從來呢是口和心不和，明顯。你想想李嘉誠在臨投票的日明知唐英年輸，他依然堅持說我要投唐英年一票， 最講了兩次 幾大鑊。即如果在梁振英的角度來說，喂大佬，香港第一首富，你竟然不撐我這個行政長官，我們幾大件事。好了，佔中這麼大鑊，喂你班友應該出來說話啊，大佬佔住個下角度，你以為你李嘉誠沒有影響的？你前面就是長江了，大佬理论上你应该系即系受到损害嘅话，啊一为臣工二为弟子，你都起码出嚟吹两句啊，唔讲。跟住一个屈美十宣布私底下啦吓、啊，即系出边都报晒出嚟嘅，卖百佳千寻、你真系大我啫，即系阿爷嘅角度啊，又系食强硬派嘅角度就话李嘉诚你而家唔妥我。咁我唔妥你咯。 唔佢，如果你睇翻佢嗰篇聲明原文咧，其實李嘉誠都擺到明喺度同喺度 show off 話俾你聽，我有資格唔妥你。點解咧？佢喺嗰篇聲明嗰度其中一段就話，喺1980年啊，長江實業啊嘅國際投資已經遍及呢個電信啦、碼頭、能源、零售、水電、地產、交通。喂，呢啲全部係有關軍工同埋科技嘅嘢。喂，呢啲咁嘢其實係共產黨最需要 的，欲取而代之而不得啊嘛， 冇辦法啦呢、這個。所以李嘉誠嘅特定嘅地位喺邊一度，就係話佢唔係就係地產咁簡單啊嘛，佢牽涉嗰啲咁嘅嘢，仲係包括科技，喂，仲係包括軍工，喂，呢啲咁嘅嘢係喂共產黨想要，但係問題只有佢一而喺香港裏邊只有佢一個先可以接。 咪所以共產黨有時諗嘢咪即係戇居居咯？你認為？頭先嗰扎嘢你讀出嚟嘅科技啊、軍工啊等等啊、碼頭啊、電信啊、電啊、水啊咁樣，喂呢啲其實你應該係從一個民生嘅角度，去收翻呢一個嘅李嘉誠嘅專營權啊嘛，大哥，咁你咪同我哋一致啊？喂，睇下我哋香港電燈呢度電費幾貴啊，大哥，係咪？基本上謀取暴利㗎啦。喂，我日常生活有邊樣嘢唔係涉及李嘉誠㗎？喂，我哋呢一生人同一生嘅努力，都系为李嘉诚打工噶啦。 呢度叫李嘉之城啊嘛，你冇得计噶。 喂，你用咁嘅角度去收翻佢啲咁嘅专营权，收翻佢啲咁嘅特权嘅话，喂，我哋大家拍掌清庆啦。你加强嗰个市场嘅开放，同埋加强市场竞争，冇问题啊。 其实共产党系有一个机会。当日啊 ，Alice Poon 出咗本书叫《地产霸权》嗰阵时，你应该做嘢啦。 喂，系啦。 正正就是因为咁，咁你咪同我哋一般普罗大众嘅民生嘅需要系一致咯。当你喐李嘉诚嘅时候，我哋同你一齐喐啦。但系而家你好明显话俾人听，之前当佢撑你嘅时候，你同佢有魔鬼交易啊？所以你可以继续压迫我哋，可以继续剥削我哋啊！佢你俾晒所有特权佢， 佢边别让李嘉诚走了？真系咁样讲嘅，佢系讲紧李嘉诚以下嘅嗰一堆地产商，如果冇同地如果冇同呢个官员有啲咩关系嘅，好难发展佢哋嘅实业啊嘛！ 梗系知啦，港英嗰阵时候都明醒佢啦， 而家系讲到咁白啊，讲紧 和记当年啊，本来系搞唔掂嘅时候，系俾咗汇丰噶嘛。是汇丰醒俾李嘉诚的和记而家加长江啊，已经占咗我哋恒生指数成分股嘅几多个百分比啊，大佬！当年汇丰救完呢个和王之后，系转个手几年之后买俾李嘉诚噶嘛，所以先至变成香港第一首富同埋世界嘅富豪榜里边，李嘉诚可以排名咁高啫嘛。而李嘉诚都醒目嘅。在咁耐以嚟，佢一路都想即係國際化咗佢。因為點解咧？中國人嘅政權係永遠最唔穩定嘅政權。 係，當然啦。好，休息一陣。